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第138集。12月，星空传媒的制作部正式归于怡然文化公司，双方公司财务健康，相关政府部门全部亮了绿灯。目前大陆法律对于交叉持股没有限制，它曾经限制过，不过现行的公司法颁布和修订后又取消了。星空怡然双方开始进行整合，大多导演还有演员改签到了怡然名下，如今纯做经济事务并不赚钱，收入的营业额中占比越来越少。近些年来经济一项甚至已经从星空传媒的财报上消失了，因此星空传媒留着大把艺人也没什么用，不如专注发行还有投资等等。为了接收这些明星，怡然文化公司成立了经济部，还招揽了龙飞、张小茂等艺人。拍了一年搂剧的龙飞大哭一场，他当然想哭了，因为一年来第一次从滚滚乌云中透出来的阳光啊，这是。他已经快要被搂剧毁了，没时间干别的，档次一降再降。而张小茂，这个与娱乐圈格格不入的并不想红的姑娘，也同样找到了真正适合她的一家影视公司。至此，星空传媒以及怡然文化从多年前左然独立出来那时就开始的一场大戏终于落幕。星空传媒的 CEO 如今复盘看来，也搞不清当初那个投资决定正确还是错误。同样是12月，左然宣布启动 X 计划，强调传承创新，一次性公布了2022年全部电影的剪辑和档期。新怡然扑一亮相便是利剑出鞘，气势逼人。与以往的星空传媒不同的是，怡然文化向好几个新锐导演甚至是新人导演抛出了橄榄枝，还重点推介了此前获得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导演头衔的某菜鸟，主推电影并不再是清一色的大牌导演，左然动用他在圈中的影响力，请来多位国外国内名导助阵，并将他们曾经用过的摄像机赠送给了新生代，诠释了传承创新两个 X 计划的核心概念，着实是热闹了一阵。在由十部电影组成的片单中，左然那个商业大片最受关注，它是一个爱情故事，但是想想便会知道，一定又是错综复杂而又狗血淋漓，展现所有人的爱恨还有欲望。同时左然表示，在新怡然制片部门不会出高价请演员，不会点头哈腰求任何人加盟，只要故事好，讲故事的方式也好，不愁没人加盟。当然他也绝对不会克扣了谁，不会利用情怀为怡然存金库，他只希望双方能够合作愉快，没有哪方觉得自己受了委屈。来年4月1日，香港电影金像奖组委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候选人盛装造型合影，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新演员等等候选人齐聚一堂，几位影帝影后的候选人处于照片中心位置，最大热门左然与何修义分立金像奖杯左右，另外两个影帝的候选人居于后排中央位置，四位影后则选在前排中央。在照片上，何修义一眼便看到了左然，再没旁人。很奇怪的，影帝影后的候选人明明个个眉目如画，几个女性更是衣着华美，气质优雅，其中两位的礼服还是鲜艳又显眼的红，可何修义完全无视另外几人，只能瞧见那个并无特殊表情的人。他想起小时候每次阅读西游记中西凉女国那章，总是觉得不对，那个西凉女王怎么就能无视对面一堆奇奇怪怪的动物们只盯着唐僧瞧呢？现在他明白了，那个的确是一见钟情。而左然呢，感到十分奇妙，没有入围最佳导演，倒是入围了最佳男演员，从家族到万里龙沙，接着又到又见于美丽，为何修义作配多年，许久没有影帝提名， 索然一时之间竟然有种历史倒流之感。而且他与何修一样，也是凭借着六国战绩被提名的，而非李朝隐的东望。平心而论，索然也是觉得与何修一演对手戏更要酣畅淋漓一些，发挥要比东望更好。即使是影帝，也不可能一直都在最佳的状态，总会稍有起伏。这一点与其他的文艺体育工作一样。与家族万里龙沙又见于美丽不同，六国战记当中潘凤潘玉是真的双男主，戏份相似，命运也是一直交缠到了最后。故事主线是讲几国群雄争霸，可是潘凤潘玉两国最后止戈，潘凤遗诏当中传皇位给潘玉，六国正式统一。的确是很难讲争霸成功的人到底是潘凤还是潘玉，两人似乎是在携手平定天下。从这个角度讲，将六国战记算是双男主戏，让左然何修以双双入围影帝，也不是很难以理解的事。左然国内国外影帝拿了许多，一个法国，一个日本，一个韩国，一个大陆，一个台湾，可是却还没有得到过香港电影金像奖呢。他自然不会摆什么缺席架子对何修一让奖，而是按照惯例带着剧组参加。4月10日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仪式。与奥斯卡类似，香港电影金像奖的奖项很多，除了最佳导演、电影、最佳男主、最佳女主、最佳男配、最佳女配等等常规奖项，还有最佳编剧、最佳摄影、最佳剪辑、最佳视觉效果、最佳原创音乐之类的一大堆，足有21个。这也导致了颁奖过程十分漫长。观众们等啊等的，终于颁奖仪式来到了他们最关心的最佳男主角。说最关心，一点都不夸张。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同音。